举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张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张律师呢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啊。那么如果大家您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然后咱们就可以交流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什么内容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各种性质的房子呢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么这点可能是地域的一个特点是吧，啊，尤其是北京哈啊。那今天呢我们说说央产房这类啊。这个央产房是只是北京才有吗？ 外地也有， 也有。 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中央企业单位，这样的，还有一些中央国家机关 啊，这样的一些房产， 一些房产， 那么他们的买卖涉及一些什么呢？当然，像拥有央产房的，在北京的还是不在少数的， 对，是的。 所以，像这样的房子，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置？今天咱们不妨来说一说啊，咱们这样通过一个案例呢，来梳理一下，可能更加的这个明了一点啊，咱们先看。张某啊，在北京有一套已经购买的共有住房啊，已购的一个共有住房。那么2016年的时候8月9号张某呢当然是出卖方了，他与王某是买受方，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呢这个张某啊没有取得原产权单位的同意。这之后呢张某呢以房屋原产权单位不同意为由，不同意的配合王某过户。那么王某呢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于是呢就起诉法院，请求呢张某继续履行合同。当然就这个案例来讲呢，出卖人啊与买受人，就是张某与王某，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房屋合同买卖的这么一个啊合同啊。那后面后续的一些事情好像还没有做吗？ 签完买卖合同之后， 嗯， 哎，买这个购买人， 李某要求张某去履行合同， 嗯， 而呢这个张某呢以产权单位 不同意、 不同意为由，就是原产权 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 这个咱们叫严格上讲叫原产权单位、 嗯、 因为他已经卖给张某了， 嗯， 原这个呢说原产权单位不同意为由、 嗯、 这个呢拒绝过户， 拒绝过户，那也就是说后面比如说钱款的问题等等咱这都不说 啊，对， 因为他这里也没显示说他已经付款了或怎么着，没有，咱们就是说根据这个合同已经签了，但是呢这个卖的人呢他就不想再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问题依旧来了，这个出售人张某与买受人李某签订的是涉及央产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没有取得原产权单位的同意，那么这个合同是否有效了？ 对，这个是就是现在首先我们这个案例中面临的第一个 问 题， 嗯， 对，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根据啊这个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 嗯， 第六条啊这个规定，当事人在出售前应填写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上市出售登记表，并提交原产权单位签订的公有住房买卖合同等材料。这是一个前提， 嗯， 如果说但是呢因为如果说没有履行啊上述的手续的话，那么呢上述规定呢因为不是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呢不应当说违反了上述的规定就是合同无效，那么合同应当是有效的。 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卖的人张某他说呢单位不同意，他不想履行这个手续了，但是呢好像这还不行， 买卖合同首先咱们 对咱们现在说这个买卖合同呢它本身呢还是合法有效的， 是的 哈、 啊、是的。 那问题二就来了，如果这个张某与王某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啊它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王某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能否取得法院的支持呢？就是买房子这方啊能不能得到支持呢？ 实际这里啊这里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首先确认该案中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张某出售这个央产房的行为没有获得原产权单位的同意，有这样一个情况存在。那么如果没有获得同意的话，那么在实践中是无法办理房屋过户。 哦，这是两回事儿，是吧？ 对，这两回事。 就这个合同来讲，它是合法的 啊， 是有效的。 对。 但是呢，张某他出售这是央产房， 嗯， 人家这单位没同意，所以这房子也过不了户。 对，过不了户，过不了户的话，嗯、那么就视为那么就是一个就面临一个履行不能的这样一个现实。 嗯。 那么作为买受人的话，他应该选择，比如说解除合同，因为既然合同已经无法履行， 嗯、 是吧？那么让这个。张某就是出卖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说这样的损害赔偿责任， 嗯， 哎，这是应该他需要考虑的。 嗯，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买受人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是吧？这个是买房子的人， 因为首先这非常特殊，它涉及的是一个央产房，因为央产房里面的话它会附带了很多的一些有国家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有是国有企业， 嗯， 很多一些特殊的一些单位里面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有的高校的那个央产房的话，它会限制对外出售，就是你出售只能出售给本高校的职工， 嗯， 比如说啊有这样的规定的话，那么你出售给外面人家单位肯定不同意， 嗯， 不同意你就出售给外面第三人的话，那么这高校本身不会同意情况下，你的买卖合同即使是有效的也不可能够过户， 嗯， 转让。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说人这个买受人呢是特别善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啊就是对于出售人他这个做法在起诉哈，就是比如告他呀、违约呀、责任等等的。 实际像此种情况的话，在一个案子中应该就可以解决。 嗯， 比如说他可以买受人的话，可以先起诉解除合同， 嗯， 因为出现这个原产权单位不同意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要求出售人这个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这里面这个赔偿如何进行赔偿的话，主要还要考虑实际情况，就是说这种出售人。在出卖房屋的时候的过错情况，主要还要这样进行考虑。比如说，当初出售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过？因为他也有房本的， 对， 也有房本， 也有房本。 对，如果一般的人的话，不注意看的话，可能觉得这跟别的房子一样嘛。 嗯嗯。 不会是吧，不会去就是能识别出来说这个房子哎不是说一般的我们真正商品房，是央产房哎，但是有的不注意的话你可能就分辨不了。如果此种情况你出售人没有告知， 嗯， 是吧，就是而且具有掩盖行为的话，那么你的恶意程度越高的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能越重。 嗯，那么也就是要看这个出售人啊，当时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如果他真是不知道啊，比如说这类房子哈、啊，这个 需要履行什么手续， 哎，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必须得这个单位同意等等，他不知道，那就盲目的跟这个买受人签了合同了。那么这个呢，还最后还可以调解。如果是恶意的掩盖哈、啊，这个就难说了，是这意思吗？ 对对。 我们最后要识别一下哈。 是的。 嗯，那么通过这个小案例啊，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在北京这种所谓拥有央产房的人呢还不在少数，像这类房子在买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有特殊的规定啊。那这样咱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央产房不能上市交易的情形大概有哪些。 大概吧，我给总结四种吧、 嗯、 哎，那么第一种呢是凡属超标，就是未经处理的住房。这里面我们就是，如果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面积，房屋面积，因为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央产房的话，也带有这个单位福利性质，是吧？可能就分给您了，或者说呢，以很成本价格购买了。但是如果你想上市的话，对外出售的话，有可能你要补差价，就是那个超出的部分，可能要把钱补回来。 哦， 补回来情况下，然后呢，就是这个法律上这个或者说呢相关规定上说呀，是叫处理，就是比如说超标的部分是吧，需要处理。处理好了以后你才能进行上市，是这样说的。但实际就是说，我跟举例的时候，如果要是面积超标的话可能需要补差价。就是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哎、 比如现在有些这个单位分的房哈，有时候这个算工龄啊等等的，这些弄完了以后呢再加上是成本价，所以呢他这个房子归为私有以后，他其实他交的钱很少啊， 这个价格可能是超过百倍啊， 对对， 上 他交钱很少，但是你要是按市场价去卖的话、啊、那可真的是啊超过百倍了、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各个单位有不同的规定，是这意思。 对，刚才说的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呢、嗯、按照房改政策规定啊，属不可出售的属不可售的这样住房，那么呢但呢已经向职工出售的此种情况的话不能再对外交易。 嗯， 因为他已经说了是不能， 本身就是不能 出售 的。 对对对，你向职工出售了，那也作为一个福利，那你就是出售了、嗯、但是不能再往外向第三人出售了。 嗯， 对。那么第三种的是呢，涉及国家安全保密的特殊部门的住房，党政机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等单位在机关办公、教学、科研区内的住房，原产权单位认为不宜公开上市的出售的，哎，这样的房子吧，一般的就是不能上市的。 嗯， 哎，那么第四种呢是那就是说一个兜底吧，算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能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房，或者呢与原产权单位有特殊约定的已购公房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是也不能上市的。 嗯，好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出售方还是买售方啊，咱们都要注意。那么出售方，如果您现在拥有的是这个央产房啊这种性质的房子，您要在出售的时候一定要得到单位的这个允许哈、啊，这个方面要问清楚啊，否则的话后边会有一些麻烦啊。当然买房子的人呢也要注意，如果您买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央产房，您要小心了啊，跟这个对方签的时候一定要把很多问题呢都问清楚啊。你像刚才这个案例的话呢，当然咱们这个也不太知道他后边比如说交易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说只是签了一个合同，后面还没有什么交易还好啊，只是说把这个合同呢咱们起诉取消或者怎么样就完了，只是这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这也就过去了。如果说牵扯到钱的交易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就真的很麻烦。 对对 啊， 作为购买人的话，他面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是， 即使说这个交易能够继续进行，获得单位的同意，还面临着相关的税费的问题。 哦， 因为可以想象，土地出让金等等的费用，相关的税务的税费，可能还是比较高的。 嗯， 因为这样子，因为像这种房屋往往是划拨土地。这个咱们可能基本能够确定的，往往是划拨的。划拨的话，你要变成上市交易的房屋的话，那么土地出让金肯定是逃不过的，那个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作为购买人的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可以想象，因为在平时的我们这种买卖合同交易中啊，往往会约定是购买人 承担相应的税费。 嗯， 往往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要是这样去签订的话，那可能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事儿呢，咱们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如果大家关于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啊。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等待大家为大家解决问题的是咱们的这个律师啊，是这个张树贵律师啊。那么张律师呢，做房产方面的律师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公房买卖合同的这个效力以及呢履行的问题啊。咱们这样先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李某啊，他是只管公房的一个承租人。那么他呢，李某呢与赵某啊签订了一个公房买卖的合同，但是呢，当赵某向李某支付了约定的全部房款以后，要求李某呢就是协助办理的承租人变更手续。那么李某呢以不是自己的法律义务为由拒绝协助办理。那么这个赵某呢无奈也将李某呢诉讼呢至法院啊，要求呢继续履行合同。这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刚才那是央产房 已购、啊、原来那个刚才说的那案例叫已购央产房、 嗯、 就是已经购买了，自己拿到了房产证了。 嗯， 但是咱们这个案件是一个承租权， 承租的。 对， 就是他呢住的这个房子呢是这个承租的公房。 对，没有房产证，是承、 没有房产证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房子也有，像原来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北京人哈，我们原来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们原来在北京比如说四合院里住那个房子、 啊、 都是那个房管局的房子。 对，没错 啊，好多那个房子就是最后呢即便是给你拆迁什么完了以后啊，这个房子他也问你买不买，有些家里真的就没买。啊，没买的话，这个房子还属于公房，他每年可能还交着那个，什么就很少的那个 租金， 啊、租金啊，交一点点租金。但是这个房子你可以住到死，你还可以这个啊，这往后传都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房子就是没有房产证，而且这房子属于公房，就这么一个性质。现在在北京也挺多，我亲戚家就有这样的房子，啊，那像这样的房子啊，怎么来处理啊？就这个案件来说 啊。就这个案件而言的话，首先我们第一点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突破的，就是说既然是公房，只是一个承租权， 嗯， 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他能和别人签买卖合同吗？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面临的问题。 对，这个合同有效吗？ 对，因为作为当事人的话，他可能也不懂得那么多，是吧、 嗯、 往往和当事人签的话就是签，我把房子还是卖给你了、 嗯、 是吧，往往签一个买卖合同吧。这个像此种问题吧，就涉及了，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他到底是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点我们需要先明确，先了解，就是说他享有的是一个对公房占有、使用、收益吧等权利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用益物权。这个在物权法上说，它是和所有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一个占有、使用、收益这样一个权利 、嗯、 对，嗯。甚至说呢，他也可以在不影响公房所有权的归属的情况下呢，对房屋的有限的处分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对，这个所谓的有限的处分权，这个怎么解释啊？ 对、 嗯、 那么我们这个公房的承租人，那么他如果说以买卖的形式转让的行为，实际上啊，他是属于对公房使用权的转让。 嗯， 因为我们看呢，此种转让行为呢，它并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所以说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就是说合同我们实际去理解呢，理解成啥呢，是虽说签的是买卖合同，实际是一个转让承租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嗯，所以说它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啊，转让行为应该说是合法有效的啊。 对 对， 其实这点上我还是理解，就原来比如说我们也存在换房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家里的啊上班呐、啊、或者说伺候老人小孩等等觉得不太合适，然后他就从这院里搬出去了啊，他就换然后又搬来一家，就经常有换房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是吧？就公房换房是可以的。 您说那个换房，我觉得需要满足两个程序或者条件吧。 嗯， 第一个是承租的当事人，你们双方得达成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是吧？ 对， 说呢，我把房子还给您，你把房子还给我， 对， 可能为了什么需要，是吧？ 嗯， 这个方便什么等等需要吧。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啥呢？需要经过 直管单位的同意，因为您的这个公房有一个直管单位上面、对吧，有的可能是本单位作为直管单位，有的是属于那个都是所谓的房管所， 对，房管所、 房管所他来管理的，那么由他们需要这个同意情况下才能做出变更、变更，否则的话你变不了， 是的， 就是需要有个手续， 需要有个手续哈。那么像这个案件的咱们赵某啊请求李某就是这个继续呢来履行公房的这个买卖合同，那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实际赵某的这个请求吧，本身吧还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此房第一要确认的是说它是属于直管公房还是属于所谓的这样一个单位啊，单位的这样一个自管的公房。如果说是呢，无论是你直管还有自管，得经过产权单位的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你们的这种所谓的转让行为是达不成最终的一个法律效果的，就是说变更的问题， 对， 变更承租人。 而且像他这个案例当中，我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挺清楚，就是说想承租的这个赵某啊，他已经向想出让承租权的这个李某的支付约定的全部房款。其实像这种房子哪来的什么房款呢？这是有关部门给他约了出来的一个房款吗？ 一定不是， 一定 这个完全是双方、 双方 因为可以 协议出来的。 实践中的话，买卖公房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出于说他这个上学这个所谓居住方便、居住生活方便。有的呢是作为投资，甚至说啊，咱们客观说，另外呢就是说呢，因为像这样的房屋吧，它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个转让吧，还是说作为双方他是觉得有这个经济价值，这个完全是一种意思的自治，他认为值这个钱，那就 这是属于私下的， 对， 私下的协议， 没有一个国家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规定， 是的，是的， 没有的，完全一个。自己决定的。 对，你像他这个已经有钱方面的啊这样的买卖的事实已经成立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办任何的手续都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像他这个事情啊，就比如说本案涉及到了直管公房啊，说到这个直管公房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公房的管理形式等等的哈，那咱们不妨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哈，就关于这种直管公房在买卖啊，或者说转承租的时候，咱们真的要特别注意啊。 实际上说这个在现在吧，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关于公房的形式吧，有两种，一种是直管公房。还有种呢是属于单位的自管公房，直管公房呢就是属于房管局管理的公房，自管公房呢就是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的公房，但是一般情况下说，如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过这个房改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改革之后吧，相关的公房也可能最终会经过改革的程序划归房管局管理的公房。 所以现在北京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审视一下自己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如果您现在还是属于房管局的房子，还要每年的交那个房租的话，等等的，像这样的房子，无论是买卖还是换承租人啊，等等，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儿啊。不是说你自己想做，你底下跟谁达成一个私自的协议就能去做的，这个不可以的。 而且实践中给我们的体会是什么呢？这个在法律上或者说相关条文中不能体现的，就是说一般的公房，比如说老人是承租人去世了，那么作为这个如果将来要变这个承租人的话，是吧，往往是需要所有的子女签字同意，比如说变更给某个人，如果是不签字的话，这个变更程序不能进行， 是不成立的， 不能进行， 对。好，那您看啊，就这个例子而言呢，实际上这个想要这个承租权的这个赵某呢，已经向李某呢支付了约定的全部房款啊。这个时候李某呢又变卦了哈，他就不愿意呢来协助这个赵某呢办所谓的变更手续啊。那像这样的情况下，钱他已经拿了，他还不愿意配合人家去办，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像此种情况的话，那作为这个赵某这个所谓的购买人吧，那么他根据此种情况只能是解除合同， 因为 解除合同 面临着这个承租人是无法变更的，人家单位不同意，是吧？比如说啊，这个最终是确认是单位不同意的话情况下，他只能走解除，然后呢返还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同时呢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那假如说哈，像这个承租就是他啊租的这个单位，比如说是房管局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同意他可以，那这个手续还能够再执行吗？ 那如果说同意的话是可以进行的。 哦， 可以进行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赵某啊，叫非要承租他这个房子这个人哈，其实他应该去看一看这个承租单位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呢，那就应该给李某说，你们这个单位是同意的，你为什么不配合我去变更这个承租人的这个 此种 事情呢？ 对，此种情况的话，那么即便是他诉讼的话，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一般也会做相关的提示，就是说征求这个单位的意见，是吧？这个程序可能会有的。 是的， 对。 哎，反正总体来讲啊，这样的事情啊，无论是刚才说的这种央管房啊，还是这种国家的这种直管的公房，触及到买卖和变更承租人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这点呢，大家要心里一定要有数啊。另外呢，咱们二毛呢有一个微信，他说这个关于立遗嘱的事儿，说本人呢想将名下属于自己的份额的房产呢，百年以后将给某某某。那么立遗嘱的时候怎么写？是写赠与给某某某，还是写上由对方全部继承？哪种写法对啊？是写赠与还是写由他继承？这是一个。另外关于立遗嘱呢，哪一种写法是正确的哈？另外他还问到说赠与，这个与呢是给予的那个予，和赠予，这个予呢是我与你的那个予啊，托要写哪个字更加的正确？哎，来请张律师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写遗嘱的这个问题。那么您如果是写的是遗嘱，不是说赠与，都之前都是赠与给别人的话，那么遗嘱直接就写遗嘱两个字就可以。它包含两种形式，一种结果是给你遗嘱给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人，比如说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这是第一顺位的。那么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的话，那么就是这样是一种形式的遗嘱。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嘱是呢，您给的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这样或者说连姻亲都不是的这样第三人的话，那么属于一种遗赠，叫遗赠。但是你仍然可以写成遗嘱，这个题目叫遗嘱，但是它在法律性质上叫遗赠。 那他要是写这个赠与，要写哪个字合适？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赠与，这个一个是给予的与，一个是我与你的与。 对， 这个根据合同法啊，合同法有一个专章，就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合同法的这个写法呢，是我与你的与。我与你、 哦、我与你， 对，但这个呢往往是在什么呢，叫遗赠抚养协议中比较多。遗赠抚养协议中我可能会到里面会涉及一些赠与的问题啊之类的。写法呢都是说我与你那个与。但是在汉语的含义中啊，常规来说吧，就是说呢给予的与跟我与你的与赠与其实含义中他们是相通的。 都是给予的意思。 对，对，给予的意思。 那非常感谢呢，今天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啊，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意一卷锦绣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人。